乐生活好快乐。 郑梓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开始呢个部分，每日健康一小时咧，今个星期星期一啦吓，都会有长哥喺度啦，逢星期都会同你倾偈噶啦。长哥早晨， 早晨。 我哋咧朝早其实有时都会拣一啲咧，即系本港地区啊，一啲关于环保嘅新闻啊。咁今朝拣几单，但系攞住呢单咧就国际性啲嘅吓，同全球都有啲关系。长哥， 系啊，都讲咗好耐噶啦吓，而家终于咧就可能有个结果啦。系咩咧？原来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就。宣布佢话呢个礼拜迟啲咧，佢会做一个决定，就系美国会唔会退出以前签咗嗰个巴黎嘅协议。咁啊，大家知唔知系咩事咧？嗱，呢啲咁嘅嘢咧，点解要喺度提出咧？就系香港啲中文嘅媒介好少讲噶，传媒咧吓，你睇下中文报纸啊，今日唔见佢报嘅。嗱，但系而家全世界都讲紧呢件事。我哋嘅英文报纸《南华早报》咧，就好大篇幅报道呢度，全版咁滞吓。咁呢一个系关于我哋全世界人类最重要嘅命运决定嚟噶嘛？即系话而家我哋坐紧铁达尼号吓，佢都沉沉地噶啦。而家呢件事就系影响佢沉唔沉噶，我哋死唔死得噶？揽住，但系冇人关心嘅、哦，吓而家我仲系关心紧呢个林郑嘅新政府会有边个做局长嗰啲吓，关心紧咩郊野公园又话起唔起屋呢几排咧，猛讲埋嗰啲咁嘅嘢，唔好讲下又关心恒生指数今日汇控又点嗰啲吓，即系咁咯，呢啲嘢先至系我哋要关心嘅嘢嚟噶嘛，嗱好简单咁讲就系、是。全世界亦都讲环保啦，科学家话咗咧，我哋再唔做嘢咧，就揽住死噶啦。而家咧已经系着晒红灯，周围之系，咁大家去救火咯。嗱，中国、印度、俄罗斯冚唪唥，大家咧都话我哋做嘢做嘢做嘢，大家勒紧裤头，大家乖乖地。美国就系唯一系唔乖噶，美国系我哋系。全世界人民公敌千古罪人，佢令到我哋个地球冧晒噶，即系过去几十年佢已经搞成咁，终于咧好鬼辛苦咧，嗰阵时喺奥巴马时代咧吓、就捉咗佢嚟，哎呀系咁指就即系都做啲啦，咁啊签咗呢个咩巴黎协议吓、即系乖少少啦，唔好大家唔好揸咁多车，唔好食咁多肉啊，唔好搭咁多飞机嗰只啦，咁啊但系而家美国有个新总统，佢竞选嘅时候已经话啦，唔好咁嘅事，呢、這个地球冇事。唔系我哋人类就整翻佢嘅，即系话佢系代表美国嘅呢啲既得利益咧，就系、我哋唔做嘢，你吹我账，即系咁样样咯。佢净系摆到烂仔咁样样吓，咁而家佢做咗总统啦，就声明话冇咁嘅事。我哋美国唔做嘢，咁啊终于咧前几排佢咪响欧洲嘅，唔知系俾咁多嘅人围住佢啄啊。定系咩啦吓？佢而家就话啦，我最后今个礼拜就作出决定，我哋美国行唔行呢步棋？嗱，一行咗咧，全人类就真系大剂中之大剂，真系唔知点死嘅吓。咁咯，嗱，下个礼拜一咧系六月五号啊，六月五号咁啱咧就系世界环境日吓，系联合国就话要关心我哋环境嘅，就喺呢一个环境日之前咧，嗱，美国总统啊会作呢个决定。咁我哋唔知佢会作咩决定吓，佢喺度会癫成点咁样咯。咁啊，全人类都好关心呢啲嘢啊嘛。 有冇约束力噶？其实佢签咗呢个协议，咁佢其实唔做，咁你唔通告佢啊？有冇约束力噶？本身唱歌呢个巴黎协议 冇嘅，不过系面子嘅问题，大家都做啊嘛。 会唔会签咗跟住诶继续系做翻嗰啲嘢啫？其实都 佢已经签咗噶啦，而家佢话要退出啊嘛。咁即系我哋讲嘅就系、是、嗱。呢、這个就系中国嘅角色啦。我哋话中国而家兴起啦，系嘛，开始咧就有影响力啦。又仲有话咧，就廿二世纪咧系中国嘅世纪咩咁啦。长哥喺上两个礼拜喺呢度都讲吓、即系唔系我哋中国人夸口啊或者咩咯。而家事实就系咁咯，拯救地球可能就系靠中国。 咁特朗普更加唔签啦，即系美国大晒噶嘛，喺佢嘅角度嚟讲。 就系、是、咯，就系、是、咯，而家吓咁啊，但系。我又好乐观、你估好似特朗普呢啲人癫得几耐呢？佢做唔做一完呢五年呢，我都敢同你输到。 哇，放长双眼咁话啦，长哥。 咁啦，因为啲人系始终对美国，我对始终美国文化仲有少少信心嘅。佢哋总有机制呢，佢哋嘅传媒啦，佢哋唔知咩法律啦，唔可以俾一个人咁癫喺度冚唪唥。佢哋都话啦，佢而家系一只蛮牛走咗落去，走咗入去个瓷器铺，打烂晒啲嘢。咁就啲人会。 觉唔会错咯，我哋选错咗呢个衰佬咁样样咯， 衰佬 即系咁咯，你睇住啦， 拭目以待咯。 长哥有古讲。 讲一个好有希望嘅故事啊吓，嗱、今日系5月尾啊，呢件事发生喺今年嘅3月28号，即系两个月之前啦吓、发生喺一架飞机上边嘅吓，就有一班机咧就系、是、由上海飞去澳洲悉尼嘅咁样啦吓，咁、咧就点咧？就喺发生喺头等舱嗰度嘅，咁咧就头等舱咧。人上机啦，系咪？个个都收到一封信，同埋一包朱古力，一盒朱古力，吓咁系咩事咧？咁样吓，咁啊呢封信佢系打开啦，你估里边写乜咧？就有中文有英文噶，写得好好噶，吓好短嘅啫。嗱，听住读咯，就系、是、各位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，大家好，我系一个 B B， 啱啱六个半月大嘅啫，吓而家向大家喺度请安。今日呢好有缘分呢同你哋一齐搭呢一班飞机呢去悉尼。喺一路飞嘅时候呢我或者会喊㗎，我或者会嘈㗎、影响到大家休息呢，我预先向大家道歉、对唔住我妈咪呢会尽快安抚我好㗎啦，咁请大家多多包涵，多谢大家。小宝宝敬赏 ,2017 年3月28号。好啦。觉得点？ 仲系咁耐， 真人真事啦，当然 真人真事啦，系啊， 点啊？即系阿妈做嘅一个动作啦，我估系咪先？或者阿爸，我唔知道啦，但系似乎就一定系家长做。 但你会顺晒气咯，如果佢喊嘅话， 一定会锯晒一个气。 你做好心理准备咯。 系啊，你搭过飞机就知啦。如果你前一排有个 B B 喺度嘈咧，好痛苦噶。 系， 尤其长途飞机，你想瞓咁样样啦，真系掹死噶咁。嗱，咁嘅呢封信咧系来自一个 post 啦，喺我系收翻嚟嘅，系一篇文嚟噶。是一个作者叫许阳东，他这篇文叫不必致歉的致歉信。许阳东呢就个作者就是坐了那班机看头等那里的。据说是这样啦。我觉得他写那个回应呢是非常之值得我们去想的。他是这样讲的。他说文明是财富没办法替代的。这个是他的文章 的主题啦。他说先六个月个细路第一次出门吓搭飞机咧，飞十个几钟头咧，咁咧即使系喺中间度喊下咧，都好正常啊，唔使道歉嘅咁样样。佢话我拧转头就望到嗰、个 B B 吓，佢喺个妈咪抱住嘅，咁我同佢打个招呼啦吓。咁、咧原来咧。喺头等舱里边，咁多人咧吓，咁多个乘客咧，有中国人，有老外啦，咁大家咧都望住个妈咪嘅吓，佢话人在旅途系一个浓缩嘅人生，我谂起咗财富、文明、修养、教育、户外呢啲咁嘅名词吓，呢位咁后生嘅中国妈妈咧。带就呢个细路嘅 B B 搭呢个航机咧吓，咁搭头等，咁经济上梗系即系掂啦，系嘛，咁买包几包朱古力，几盒朱古力就系即系好湿碎啦， 唔系咩钱啦、对佢嚟讲。 佢话但系你知道，中国而家咁多土豪家庭，有几多个识得做呢啲咁嘅嘢咧吓？呢一封预先准备好嘅中英文致歉信咧，不仅让人敬畏了文明的高度。更感动于如此多远行准备之中对陌生同机旅客的礼貌关爱友谊。我睇到呢就係、一位外国乘客同我一样将呢一封致歉信呢摆入咗公事包。我相信呢佢一定喺度珍藏呢一次旅途特别嘅记忆，以及一位中国母亲对孩子嘅态度。佢话呢吓、我落机嘅时候呢一路諗住呢件事同埋个合住嗰力。我话如果我叫话呢个妈咪好伟大咧，咁啊夸张一啲，但我祝福呢一位 B B 咧，有其母必有其子。呢一代中国人咧，以财富嘅累积引起世界嘅关注，下一代嘅中国人应该用文明去征服世界。嗱，呢一个 B B 啊，应该系未来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一份子。嗰封由佢妈咪代佢写嘅致歉信，系佢人生第一次远行世界嘅记录。亦都系佢走向世界第一次嘅胎教。 中國夢唔係一句習慣嘅口號，得個講唔係做嘅。嗱，呢一封信表面上好平凡嚇，但係我睇到其中有一種希望。接信令人看到中國真正最強大的希望。當這批有教養的中產或者無產人數累積到相當的時候，就係、是、中國真正強大的時候。 嗯， 都講得好好啊，係咪？呢番説話，咁喺呢一個嘅短短嘅小故事咧，一個真、真人真事啦，飛機上面發生嘅事、就真係可以睇得到。就算係我，如果喺個飛機艙入邊咧，我都會珍藏呢一封信。咁、我朱古力咧都唔會即時食咗佢。但真係一個好好嘅。 但會調翻轉諗啦，即係如果我有小朋友，我有冇呢個媽媽嘅智慧同修養？呢、這個就好緊要啦，係啊， 做多一個小動作啫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， 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翻嚟啦，继续开始咧，就讲下长哥嘅人生路啊！嗱，上个礼拜或者前个礼拜，再前得个礼拜有听嘅话咧，一年几个礼拜，长哥都讲紧佢呢条人生之路啊！由佢细个出世啦，童年嘅时候成长啦，甚至读书嘅时候啦，亦都系有一段嘅，即系喺英国嘅时候咧，读呢一个硕士嘅一个经验分享。翻到嚟香港之后咧，嗱上个礼拜讲咗 两个人反转嘅世界，我记得 好犀利，加入咗一啲嘅环保团体嗰度工作啦。之后啦，长哥点解你自己自立？门户咧，系咪开始讲呢个部分啊？你 系啊系啊，即系上一次收尾我咪讲咯吓，我睇到咧，净系咁搞环保咧，去唔到几远，同埋个态度基本上系有问题，即系话要补镬咯吓，即系嗱呢度唔掂，我又去搞翻掂佢个海唔掂吓，啲垃圾唔掂咁样，但系冇去谂。即系治标不如治本吓，治本系咩咧？点解啲人会系搞成咁嘅咧？嗱，嗰时睇到啊，好简单啫，大家都系华籍嘅华人，在中国人吓，炎黄子孙，点解人哋喺台北，人哋喺新加坡吓、都咁环保？你用少啲膠袋啊，唔好亂抌垃圾啊，嗰啲嚇都肯咁合作。香港人就唔合作咧。上一次我咪講咗啦，香港人唔當香港係做自己嘅地方嘛，根本就不愛香港。新加坡人愛新加坡，台灣人愛台灣，中國人都愛中國。香港人不愛香港，就係、呢個問題啊嘛。咁由呢度仲有就係點解大家要去咁浪費嚇咁樣咧？而家香港人大家都知道啦，浪費食水係全世界 number one 嚇、我哋食肉又係 number one， 點解搞成咁咧？呢啲好可恥嘅世界紀錄嚟噶嘛？點解會搞成咁咧？咁所以我一路諗呢啲問題咯。我又諗咗就話如果要救香港咧，就要救中國啊嘛。如果救世界，又要救中國啊嘛。 係 啦，香港人係中國嘅南風窗喎。喺過去300年啊，係香港人搞嗰啲嘢係影響全中國嘅喎。你讀翻即近代史嚇，咁我哋香港係作為中國大全中國嘅模範嚟嘅，即係講得好誇張嚇。好嘅嘢佢哋學曬，衰嘅嘢佢哋更加學得快。咁樣，點解我哋會咁樣呢？咁樣，所以我哋就諗下，原來呢根本係一個心嘅問題，即係個態度嘅問題。嗱，點解喺歐洲，即係尤其是係西歐，佢哋咁環保呢？大家都知㗎啦。點解譬如法國？你聽我最近講啦，一立例咧就係話所有超級市場唔准去賣剩啲嘢，唔准抌。有立例咧，所有天台咧就係要起花園。 系 即系要种嘢，点解人做到我哋做唔到咧？我哋仲系得个讲字咧吓，咁、咪就系我哋冇呢种意识咯吓，咁、所以咧，我哋就要从个心入手啦，咁样啊，个心系咩嘢咧？我点嚟咧？于是阿长哥咧，就好似真系咁噶，系好你好觉得咧，好似个天安排你咁吓，你去到嗰个位咧，就有人教你做嗰样嘢。我成日挂住口边有一句话，就系、话 ，When the pupil is ready。The master turns up， 即系话咧，你做学你做徒弟咧，准备好咧，师傅就嚟噶啦。你唔使谂啊，我唔识啊，边个教我啊？我冇钱去学啊，唔系嗰啲嘢噶，自然你就识噶啦。你有嗰种冲动去了解，咁样 就俾人嚟教你啦。 仲有一句话咧，好得意噶，你有冇听过？就系、You teach what you needed to learn most。你学一样嘢咧，佢就去教。讲起上嚟好离谱系咪？ 我都唔识点教， 其实就系咁啊！你唔识点教咪系咯，个天就会教你啊！有一种冲动，我好想呢样嘢系我应该而家去致力嘅努力嘅方向啊！咁我点可以学到呢样嘢咧？去教人咯，我唔识。 一个天就会令到你识噶啦，你只要有个心系咁样咯。所以啊，长哥咧，我而家行翻转头睇到咧，喺过去30年啦，30几年啦，大概系由1981到而家都有36年啦，系咪？就系、是、一样10几20样，可能更多嘅嘢咧。我去教，但系其实我完全唔识噶，初初就系唔识噶，谂都冇谂过系会去教呢啲嘢。更加谂都谂，冇谂过自己去推广呢啲嘢。嗱，我而家读一大集俾你听，即系呢十几年，尤其是咧吓，点解我哋提倡呢一啲嘢吓？正心啦，素食啦，有机耕种啦，吓、啊，即系粮食生产啦， 系 断食啦，跟住我又可洗肠啦，饮料啦，疗法啦，双氧水疗法啦，仲有万千种嗰啲咁嘅所谓另类嘅民间嘅疗法啦吓，包括系咩刮痧啊、拔罐啊、嗰啲咯吓，拍打啊嗰啲啦，音响疗愈啦，即系敲磬啊嗰啲啦，能量疗愈啦，譬如光疗啊，尤其是系手疗啦，咁又搞咗气功啦、瑜伽啦，气功我学咗香功啊，即系太极啊等等啦吓，咁啊。香薰疗愈你听过啦， 听过听过， 而家好流行啦，食生啦，嗱，头先我提咗咁多呢啲嘢，而家有好多咧，你个我都听过噶啦、就即系譬如话一般所讲嘅瑜伽啦，我而家讲嘅香薰疗愈啦，断食啦吓呢一啲，而家就系成行成市啦，通街都有，但喺20几年前，长哥哋呢提出嚟嘅时候，系冇人听过嘅，觉得你系火星嚟嘅，唔知乜嘅嘢嚟嘅咁嘅样咯。静静心都系啦，而家全世界都讲紧咩正念啊 ，mindfulness 啊，但系30几年前我哋提出嘅时候，人哋咪觉得你好邪教啊，好咩咯？但系佢哋冇谂到，原来打坐我哋中国人都有2000几年嘅历史啦，系咪？打坐有乜出奇啫？ 咁拍打咧，长哥拍打，我见我啲朋友咧，去即系搵嗰啲拍打人帮佢拍打，好狠效啊！打得 过，系啊，打到成身肿晒， 咁唔系会伤嘅咩？ 咁你上网打就呢几个字譬如拍手功或者拍打，有晒呢啲资料咯。嗱，你提起我又随便噏下，系拍打咁，佢背后系有好悠长、好深远嘅历史，同埋佢系有好多原理喺度噶嘛？点解人会拍打会跑晒啲病咧？好简单咁讲就系咩病咧吓？你识得拍咧，拍到够咧，啲病就好噶。 即系唔系乱打噶？ Yes and no 都几乱打噶。譬如你上网打啦，拍手功，拍手功，拍手就咁拍手啫。 拍手功夫功， 我听过，我喺呢度都好似提过一次。咁样样做所谓发明嗰个人咧，喺台湾咧20年前咧吓，佢自己末期癌症，咁啊佢去唔知西藏嗰度藏传佛教嗰啲人传教佢拍啦，咁样佢就拍咗一日由朝拍到晚，一日拍唔知几多万次嗰只吓，几多万下嗰只，咁就拍咗17日。癌症冇晒， 但系佢手拍心境唔同啊，拍嘅时候 拍到手烂晒，手掌系即系第二日已经皮开肉裂。拍17日，嗱咁你话你宁愿系开刀又有电餐死嘅，即系花 疗， 点解宁愿拍烂只手掌咧吓？咁两个都冇保证 嘅， 系咪先？系嘛？割咗你个肿瘤，你系咪保证你会好翻咧？但系佢而家唔系佢一个人吓、即系人哋教佢。佢又去教人，咁而家系即系成行成市，系即系公开晒呢啲资料㗎喎、我亦都有朋友呢，即系即系你拍打拍到瘀晒嗰啲呢，拍到你见我拍沙。 俾人打一身咁、 我都俾人拍㗎，我自己成日都拍㗎。同埋我哋有啲工具去拍㗎，有啲棒呢，有啲棍呢、有啲系我哋好。 即系好似我阿爸细个，我又系打我咁做过嘅。 有啲唔同嘅，就拍有啲位系譬如系拍手踭位㗎嘛，呢度。 哦，系㗎。 即系手踭后边嗰度叫咩？呢度叫咩？即系手踭 中间呢个位 系 咯， 系拍呢度噶嘛？呢度系最硬噶咋？ 系咪啲穴位嗰啲嘢？ 系咯，同系有关嘅。有好多有几个位系即系足三里啊嗰啲位咧， 咁 就专登拍个嗰啲咧，就系拍一下，等于你拍其他嘅位嘅。 咁拍佢定刮痧好啲啊，陈哥？以你嘅见解， 觉啦吓， 系嘛？ 咁刮痧咧，唔系所有情况下都系最理想嘅。 系啊， 有啲人就 未必受得嘅。 哦， 咁、啊、咧就有啲情況下咧，就係、是、 係拍打都係㗎，有啲人都受唔到。 但一般嚟講咧，拍打就比較普遍性啲咯，仲、哦、咪容易啲啊嘛，你唔使學咁啊，係咁拍咪得咯。 要幾大力㗎？ 大力到你可以忍受到，即係。 咁样好熟哇，好大力喎，陈哥，打嗰度攰喎，依家系 啊，打到肿晒啊，咩咁啊，咁啊，甚至咧，即系而家你睇唔到咧，拍球咧系咁拍咧吓，拍到你要话个头 小朋友不适宜啦，系嘛，头部发展紧系嘛，即系成人 咁啊，我唔推荐你乱咁打你个细路嘅吓，不过你自己 人啦、啊，你真系 你自己打自己会知道嘛。 有啲痛系嗰个震荡 治疗啦，呢个就喺度。 同埋你自己顶唔顺就会收手。 我惊晕低，拍完之后。 咁咧就你提开话拍打啦吓，拍打最好就系人哋同你拍。因为咧，你自己系顶唔顺噶，痛到咩咁，你 人哋同我拍，我唔知人哋啲力度可以去到 边。咪仲劲啲力度 系咯，所以你 沈手帮你维同，准备好咗啦。 我自己试下先。 咁头先有讲开咧，就系咧一路搞开啲嘢咧，本来同我冇关嘅，系冇关我咩事啫？噶，我又唔系医学界人士，系咪？我更加唔系饮食界人士，我又唔系美食家，但系冚唪唥呢啲嘢咧，自己就无啦啦咁行咗入去啦、搞农场咯。嗰时系觉得。我应该去做啦，咁样咁啊都唔识嘅。我哋个个都冇一个我哋大概夹钱十零个人夹钱，冇一个人识得耕田嘅时候，除咗我喺屋企种过嘢之外，咁咯。 好特别嘅一个经历啦。咁究竟长哥之后发展又会系点咧？点解呢几样嘢全部都而家变成佢嘅即系周身刀咧吓？张张都嚟嘅长哥吓、啊，休息翻嚟，一阵再讲。 拍打，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每日健康一小时， 一路听住长哥嘅呢条人生路咧，都几得意。有时就系咁噶啦，好多嘢咧，你以前都觉得自己唔会接触嘅，唔会掂嘅，唔会推广嘅。长哥呢条路咧就系咁样样啦。呢啲咧十几样咩拍打啊、食生啊、素食啊、手疗啊、断食啊，好多样嘢以前都觉得 按摩啊， 系咪啊？即系都又唔系专家啦咁，但系自己慢慢整下整下咧，自己又认识咗，甚至乎推广埋，好多都好神奇啊！长哥啊， 我就发现咧，即系30年前开始啦，香港人需要一样嘢系咩咧？就系一样叫做。唔系宗教嘅宗教， 咩意思啊？ 咩意思啊？大家一讲宗教，你又谂起啲主流宗教啦，即系嗱，你又信佛啦，佢系基督徒啦，嗱、啲叫宗教啦， 系嘛？ 系嘛？香港人最需要嘅咧，即系我发现咧吓，唔系净系我一个啦，佢就系追寻心灵嘅满足。但系咧，佢又唔中意入教，即系佢觉得咧，哎呀，即系譬如 守啲戒律嗰啲啊， 嗰啲 即系有啲依靠，但系又唔系信仰嗰只。 我寻日先至开班嘅时候问佢哋吓，佢哋个个都话我系想做修行嘅，我系想得到心灵嘅满足。我话咁咁你有冇入教？佢话冇。我话点解咧吓？佢话有啲咧就系话，哎呀，嗰啲佛门中人或者系嗰啲教会中人，即系唔理想咯，佢哋啲榜样好差咁样，咁我就唔想群埋去啊。有啲就系话，好似你咁讲啦，即系嗰啲咩戒律啊，嗰啲好迂腐咯，觉得要我读嗰啲经啊，咁样我顶唔顺咯，咁样即系。但是香港人就好渴望吓，嗱，大家都知道最近而家咁多人自杀啦。如果你生命有目标、有终极方向嘅。咁就唔会喐啲就自殺囉，係咪？我哋係冇目标㗎。嗱，你睇下中国大陆，諗返而家内地就知㗎啦。内地我成日都话啲人乜都做得出㗎。譬如呢，你食乜都可以作假㗎、连盐都可以假㗎。即係 头发豉油啊， 米都可以假豉油啦。最夸张嘅鸡蛋都可以假。咁辛苦做隻鸡蛋出嚟卖唔到嘅几多毫子。即係咁。即係点解佢哋会做得出㗎呢？就是因为礼崩乐坏嘛，即是在文革的时候，譬如打到孔家店，我哋再冇一啲文明嘅约束、以前有㗎嘛，喺西方就有基督宗教，喺中东佢哋就有佢哋信嘅穆斯林嘅宗教。中国以前我哋有我哋系礼仪之邦，大家都喺一条村里面，大家喂呢、這个你做唔做？你唔可以做得咁嘅，呢、這个系违背伦常嘅，咁样吓。而家我哋个个都冇晒啲嘢啊嘛，所以乜都做得出咯。好啦，咁啊讲翻，即系其实讲嚟讲去有一个问题，就系、是、人系点样样快乐嘅咧吓？即系个地球点解会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哋搞错咗一样嘢啫。 呢樣嘢就係、是、以前咧過去我知道咧，心靈嘅滿足係最緊要嘅，即係話你喺條村裏邊耕下田有啖飯食，咁有一世噶啦。系嘛、自己织布，自己起间屋，咁样一世，冇人会即系追求其他啲满足噶。而家我哋就唔系啦，我哋而家物质咧就几富庶噶咯，个个都好多件衫啦，你屋企好多个手袋，好多对鞋啦，系咪先？但系你唔快乐啊？而家香港人咧系点咧？嗱，你系人都知噶啦，我谂你两位都系啦。一放大假咧就要趯去台北。飞咗去汉城，就去嗰度有个，如果有钱咧， 我两年冇旅行啦， 系咯， 我个心系， 有钱就去冰岛， 心理上系 去意大利，系咪先吓？如果有钱有时间就去跳远啲，我哋要去逃避吓。嗱，而家你问下我身边嗰啲人啦，你而家有个钱咩？去食自助餐咯，去五星级酒店系咪？食餐死嘅先算啦。即系有个钱譬如打麻雀赢咗，赢咗2000蚊，你做乜先吓？ 食咗佢啦， 食咗佢啦， 搵买嘢啦， 一唔系就买个手袋，买对波鞋，系咪咯吓？一系 upgrade 自己嗰个手机， 几千蚊买唔到， 都系呢几样嘢。 唔紧要 ，look card 嘛， 俾钱 好危险呢个， 就系咯，唔系教你系咁，而家我 系。系冇错，但系我哋系咁。 点解我哋系咁咧？我哋系咪要买食玩玩先满足嘅咧？嗱，呢所以个地球顶我哋唔顺啊嘛，就冧咗就系咁啊嘛。我哋冇谂下，其实你坐喺度静心咁好满足噶咯。而家就成个潮流调转啊！你听过咩叫十日禅未啊？你入去坐十日坐过未啊？未咧？我身边越来越多朋友去过噶吓， 喺边度坐啊？ 你未去过啊？好落后啦， 喺香港 欧啦，喺香港啊，而家全世界都有噶啦。而家香港喺上水啊，咁咧就排要排晒队噶，你要要去登记要 book 噶，咁啲人就开始知道啦，开始咧平时都静心啊，做好多呢啲嘢，开始咧佢咪而家兴翻禅食嘅，禅食就系慢慢食，简简单单，好静，唔好出声嗰只咯。即系啲人开始追求翻灵性嘅满足啦。嗱，其实有一样咧。你睇下就知噶。如果你有我哋可以揾翻十年前、二十年前、三十年前、四十年前嘅賣樓廣告，你比較下就知噶啦。同埋即係你睇翻佢 sell 乜嘢咯？所謂以前咧就 sell 空間嘅，即係三四十年前咧就係話用料好堅空間有幾多間房啊，又話 sell 個海景啊，係咪先？後來咧。最近呢十幾年唔係噶啦，佢 sell 啲好抽象嘅嘢 ，sell 啲浪漫啦 ，sell 心靈滿足啦，佢整個人咩啊，喺度打坐喎，即係賣樓廣告喎，嗰啲嚇，佢係即係呢個係完全係反映我哋嘅 PR 廣告界咧，佢哋係好敏鋭嘅，而家啲人追求咩嘢？卖楼即系卖架车，同埋即系打造有乜关系？ 即系嗰啲感觉，即系佢用嗰啲感觉去个成为个广告嘅一啲嘅 selling point 啊。 就系捉住人哋嘅所谓 imagination 同埋 aspiration， 即系你想乜嘢吓？你想得到乜嘢咧？嗰种潇洒、嗰种浪漫、嗰种自在吓。而家我哋就系要喺物质嗰度买食去得到满足啊嘛。咁所以真正解決呢啲問題咧，就唔再係去喺物質方面咯。咁所以咧，阿長哥同埋我哋啲拍檔咧就睇到咧嚇，即係我哋點樣樣去改變人個心咧咁嚇。即係始終呢個講到尾就係所謂思想教育啦，就係心戰啦。我哋咁，但係你唔係就咁講噶嘛？你咁講話我哋去修行咯，我哋要係一齊去念經咯，咁係冇意思嘅，啲人唔會咩噶嘛。咁就要諗辦法啦。其中一個我上一次提過啦，一個 entry point 一個進路咧就係食啦。以前我諗唔到嘅，以前我就以為咧食咪好似咩啊，食嘢要飯係要食嘅嚇。咪好似架車冇油咯，使又去即油站嗰度入油咯，食嘢係咁入滿咗去佢咪開車咯。原來我知道唔係咯。You are what you eat， 你食呢樣咧你就好緊張嘅。你食嗰样咧，你就好猛整嘅；你食嗰样咧，就成日觉得攰赖赖嘅；你食呢一样咧，好抑郁嘅，你想死想跳楼嘅，即系咁样咯。食呢样咧，你情绪咧就系大起大落嘅。哦，食呢样嘢咧，你就会谂一啲好开心、好正面嘅嘢咁样，就系原来我哋食出嚟嘅。 咁所以咪一路提倡咯， 由食入手， 由食入手啦，先先就素食啦。嗱素食咧，好多人咧就以為係即係素食咪即係唔食肉咯嚇、嗯，一般係咁理解啦。但係其實中文同埋英文嗱，我又係試下做翻翻譯學教授嚇。你知唔知中文同英文講素食係唔同噶？ 嗯， 英文素食叫咩？ 叫做咩 ？Vegetarianism 嚇、 嗯啊、，vegetarianism 係素食。 Vegetarian 用 veggie 嚇、啊，中文叫做素食啊嘛、 嗯， 或者我食齋啊嘛嚇，一冚冧唔同嘅。咩叫食齋先？食齋就可以食肉嘅喎，你知唔知先？ 唔知啊， 聽過冇、 這個、 聽過？食齋唔係吃什麼不吃什麼。 咁點為之食齋？ 咩係咯？嗱，點解個個都唔知嘅？我哋冚冧搞錯曬、 嗯。 我哋話呢間 同食素唔同。 呢間齋鋪係咪先？ 係 啦嚇，佢係食齋嘅。食、 嗯、 齋唔係咁解嘅。食齋咧係嗰時唔係你吃什麼不吃什麼， 嗯、 而係你什麼時候吃。 吓、哦， 诶、啊、斋咧食斋咧、哦，即系 初一十五嗰啲系嘛？ 都唔系，系过午不食就视为食斋，即系话中午十二点之后咧就唔食嘢啦。 哦， 即系斋戒个 斋 戒 嗰个斋 字 吓，咁咧、啊、就系而家其实传统嘅和尚尼姑咧都系咁嘅吓。如果你真系做出家人咧，你系应该过午不食嘅。 嗯， 啊呢、這个就叫食斋， 系、 啊、即系食唔食肉冇关系嘅。 系 嗱、啊、食素就唔系啦吓，食素就唔食肉咧，一般嚟解啦。嗯咁啊，都好啦，好多人唔同理解嘅。有啲人就话我饮牛奶，又我奶算唔算数啊？ 鸡蛋 算唔算数啊？一啲吓喺日本咧，就所有海鲜都系算数嘅。 嗯， 吓、啊、喺英国咧，食鸡都系 vegetarian 嘅、嗯，知唔知先？ 唔知 唔知啦，系咯。嗱，英文 vegetarian 呢个字咧，就来自拉丁文嘅，就系 vitality， 你知呢个字，生命力啊嘛。 生命 系啦、嗯，就系、是、系食有生命力嘅嘢，就叫做 vegetarianism 吓、啊，叫 vegetarian。好多人唔知嘅呢一个吓，所以咧英文咧就系、是、食有生命嘅嘢，就叫做素食。中文个素食个素字咧，个素字点解？ 素 装 简系啲简朴嘅意思系咪 即系淡薄啦， 淡薄 系就系、是、即系唔夸张嘅，系唔系好查眼嘅，系朴素， 素 系朴素嗰个素吓、 嗯， 所以素食本来应该朴素嘅、 嗯。 如果你整到九大鬼咁样样咧吓，即系又整咗烧肉啊，一阵间又 素鲍鱼啊， 素鲍鱼啊，嗰啲就唔系素咯。即系从呢个意义嚟讲， 即都系违背咗素本身嘅原意。 本身嘅原意，咁、 嗯、 我哋素食咧系一种生活态度。 嗯， 啊、我哋生活咧要朴素，要简单，要清淡，系啦。就係、是、口味上素食應該係清淡先叫素嘅， 係、 嗯、即係如果你整我而家可以整到冬陰功係素噶， 嗯， 我成日都做噶啦嚇，生嘅添，但係就係個口味就好濃烈咯。我成日都整擔麵嘅喎，即係食生板嚇，或者係整肉醬意粉啊，整咩 burger 我都有做，呢啲唔係素咯， 嗯， 即係唔夠朴素咯，啲口味好濃烈，都係食到你好刺激嘅咯。食、 嗯、 到你兴合合啊，嗰啲啊，同埋辣到你，嗯、我成日做咖喱， 食生板都系咁 嘅，食生板 系、 你食我啲咖喱可以好辣噶，咁呢啲唔系真系素咯，即系我哋希望啲人咧就由口味开始，你食得清淡朴素咧，你个思想就清淡朴素。 嗯， 吓、啊、你有冇听我讲过我嘅朋友嘅故事咧？一位富太啦吓，咁咧佢成日买牛扒俾老公食嘅。咁啊，於是我哋就話啦：，喂，你好快做寡婦 嘅 喎， 點解咁毒嘅你？ 唔係好毒啊，呢個係事實啊嘛。我俾啲數字你睇咯嚇，食牛肉嘅人幾多歲？平均食牛肉嘅人係短命20年嘅，比食素嘅人嚇。咁、你想唔想早20年做寡婦咧？平均喎嚇。咁佢話。我夠知啦，不過你知唔知佢點講？ 我都食埋， 唔係啊！佢朝頭早點講？ 佢老公中意食。 佢話唔係啊！佢話我唔俾牛排我老公食咧，我老公就冇嗰種爆炸力，佢做唔到 CEO。 哦， 佢係大機構嘅總裁。佢話嗱呢一個又幾真嘅喎、 嗯。 你食咗牛肉咧，你就衝殺殺殺殺，驚、啊、可能佢哋以為咧做 CEO 就需要咁嘅、 嗯， 其實唔係咯。而家新一代嘅 CEO 係温柔敦厚，係、半男半女，陰陽調和，唔係嗰種陽光嘅殺殺衝衝衝衝衝嗰種咯。 嗯， 食牛肉咧。 就会令你冲爆炸性。 是，但是摆低咗呢一个即係身份，唔再喺环团啦，喺长江就做呢啲有啲自然疗法或者其他另类方面嘅疗法啦。究竟佢之后嘅路系点样行呢？休息一阵之后返嚟我哋再讲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长哥翻嚟啦，继续讲你呢一个嘅经历啦，即系呢个经历就同你之前嘅人生都好唔同嘅，有几十年嘅时间都好唔同。之前咧就谂下点样救个世界啦，环保啦，到依家咧你就开始由心出发去着手啦。 系啊， 咁多年嘅时间，其实有啲咩得着噶你？ 我就发现咧吓，即系改变咗饮食咧，就不但止健康改变，思想都改变嘅。 系 思想改变咧。就是整个世界不同了、你对人的、感觉啊这样。那呢就这十几年呢我开始有发现另外一样的、就是啲人找我们是健康的，个都关心自己健康的啦、即是喂我现在想减肥、或者我的糖尿啊我的三高啊什么那些、原来你这样吃就可以得啊这样。咁我哋就係不断帮人手啦。但是我又发现呢，原来病呢就是个心好多问题，即系你唔佢有啲人系唔想好嘅，有啲人系唔想做人嘅，系想死嘅。嗱、前几日先有个人揾我做个人嘅疗愈课啦吓，咁啊佢系食生出咗问题，佢话我食咗咁多年食生咧，我食素咧食生啦，食极都唔好、啊，即系我系咪食错啊？咁样就揾我喺度倾咗成两个钟，咁啊倾咗两分钟，我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啦，根本佢想死。佢唔想做人，佢自己承认啊，讲到就讲冇几耐，佢就承认呢样嘢。咁如果你根本都系咁噶咯，咁你冇人帮到你噶， 因为心出咗事嗬， 得几啱。你都唔会得到益处咯，即系唔系食错嘅问题，你个心错咗嘅问题。咁、我哋其实阿常哥成日都讲啦，你如果唔系想死咧，你唔会生癌症啊，你唔系想死，你唔会糖尿啊，你唔系想死，你唔会湿疹噶。 但常哥唔系调翻转咩？食嗰啲嘢会令佢开心啲啊，即系放松啲咁，正面啲，唔系咁咩？ 系啊，但系都帮唔到佢咯。即系 哇，咁佢嗰个想死嘅意念好顽强， 好顽强咯。即系可能远水救唔到近火啦，所以要解决嘅就系点解？你的生命冇一样嘢你是有冲动想去做的呢、是这个问题嘛。咁我又有啲医生嘅朋友同我讲，咁鬼辛苦救咗佢条命，佢就跳楼死。唔系一个两个，系好多系咁啊！即系佢啲做医学界都觉得好心悒，所以咪话你同长哥倾啦。长哥写咗本书讲心医，就系讲呢啲嘢啦。即系医病咧唔使医嘅，要医个人。人系点医咧？就医个心、令到你生命再有价值，再有冲劲，咁咧你病就自然好。我哋每一个思想都系，我一谂一样嘢咧，我哋身体700兆个细胞，对唔住70兆个细胞， 系、 全部都听到晒，收晒。即系我而家觉得我都系唔想做人咯。每一个细胞而家都跟住就唔想做人噶啦、即系咁夸张嘅。你一谂就系噶咯。所以我哋点解啲有啲人成日都咁青春唔使病噶啦、就系因为佢成日觉得生命好有意义、好有憧憬啊、好玩啊咁之类。个细胞咪收晒咯，咁佢每一个器官咪掂咯，即系咁啫嘛。咁我哋就做呢样嘢咯。咁后来我更加明白到咧。讲修行啊嘛，修行系做一样嘢嘅啫，就系、做 mind control，、就系控制你嘅 思想， 唔好谂啲衰嘢。嗱咩叫衰嘢咧？嗱世界上冇好嘢冇衰嘢嘅，只有一样咧就系咧对你唔着数嘅嘢咯。你谂埋啲负性嘅嘢，对你唔着数嘅，咁啊冇啱同错，但系呢一个咧系对你唔着数嘅。 凡系对自己唔着数嘅嘢，都系负面嘅嘢， 死蠢咯吓、人哋讲一句话，你就即刻话。佢虾我啦，佢抵我啦，其实你未必抵你噶喎， 佢批评我， 你自己去解释系咁样嘛，呢个咪蠢咯，系嘛？如果我哋长哥都提过好多心理学嘅原则啦，譬如 NLP 啊嗰啲啦，我哋知道世界上各个人咧都系其实呢个世界冇坏人嘅，只有蠢人嘅啫。譬如咁，你咪原谅咗佢咯，或者你唔使咁睇咯，你咪觉得诶佢喺度讲笑啫吓，佢系辱我，佢系怼我，唔紧要啊，我不能受伤害嘅、我快唔快乐由我决定，唔系由我嘅秘书决定嘅。长哥嘅前提系咯，即系话我嘅同事做咗一件蠢嘅嘢吓，咁样我就好唔开心，唔开心咗两日。突然间我就话，点解长哥开唔开心要由我秘书决定嘅？ 系，咁、我咪要冚自己一巴死蠢咯。呢一个咪系冇啱同错嘅，不过就好蠢咯。咁、我以后咪唔制咯。你哋啲同事做到点都好，我都唔会激气嘅。 哇！呢、个要好高嘅情操同操练。 你 谂 通嗰样咪得咯？我点解要为呢件事激气啫？激气就系我用人哋嘅愚蠢、人哋嘅错误惩罚我自己，咪死蠢咯。咁咪唔好咁做咯。咁吓，咁即系好啦，就系、更加进一步咧，明白到啦。要做呢，其实你又搭返通嚟天地线就得㗎啦。即係话呢，我哋个个都有一个 higher self， 我哋叫高我啦、即係我哋喺呢个世界上呢，我哋諗到嘅嘢好蠢嘅。但係其实我哋仲有一个更加伟大嘅，更加有智慧嘅存在。你只要去喺嗰度攞料呢，你就懂得点做嘢㗎啦。即係好似你想象呢，嗱，你知道而家咩叫 server 啦，吓， 云端啊嘛， 云端啊有一个 server， 咁样，咁嗰度咧就有晒所有全宇宙历史上所有嘅知识喺嗰度，啲 file 喺晒嗰度。嗱，我哋屋企呢个 PC 咧就系、个储存量有限噶嘛，喐啲就爆噶啦嘛。咁你唔使储咁多嘢噶，你需要嘅时候 download 下载落嚟就得噶啦。你开到上面嗰个 file 就得噶啦，上到云端就得噶啦，咁样。而家我哋咪学呢样嘢咯，呢一个咪就系所谓通灵咯 ，channeling， 好似你觉得好神秘啊、通灵就好似去问米啊，或者唔知啊， 会唔会有邪灵入侵噶？ 咁你通错咗咪系咯， 系噶， 咁你唔会通错， 要小心、啊，唔好自己乱咁通、啊。 咁你食嘢都系啦，好多嘢好毒添、你唔好乱咁食生埃啊，系咪先？ 呢个比喻好啊， 系咪先？咁好多人都问我哋，我成日提倡食花啊嘛。咁啊，常哥话咯，大部分嘅花， 冇听你讲 过，冇吓。定我喺度讲啦，食花好有益噶。不过咧，佢又问边啲花有毒先。咁你咪知道边啲花有毒，你咪唔好食咪得咯。曼陀罗花系最毒嘅，炮仗花都毒嘅。炮仗花啊，嗰啲系有毒嘅。 咁你会食啲咩啊，常哥？ 咁啊，食啲冇你明知呢除咗呢几样之外，其他 啲牵牛花系露台，下次摘俾你食。 大红花都食得噶，玫瑰都食得噶。不过就系而家你买翻嚟嗰啲就喷咗好多农药啊嘛，咁你唔食咯，即系咁样。同埋佢用好多嘢去保鲜啊，喷咗啲嘢落去，系嗰啲问题啊嘛。好啦，咁啊，即系我哋咪系即系你话通灵咪系一样之嘛吓。咁你可以去啲电脑都就一样啫嘛，鬼咁多病毒。有啲 file 你千祈唔好开啦，人哋 send 过嚟系咪先？咁你唔咁系咪你就咩 file 都唔开咧？梗系唔系啦，即系咁啫嘛。我哋唔能够因因废食噶嘛。嗱，讲翻呢一度吓，咁而家我知道咧，我哋如果可以用呢、這、一个搭通天地线嘅方式，等个天系同我叫个天啦吓，同、你导航，有咩事我问佢，佢教到我哋嘅。咁咪迟做啱啲嘢咯，做一个决定。 咁又点知佢回应啊？系咯，就我问咗啦，我想发达。 好啊，嗱咁啊，嗱过两个礼拜喺度讲下，我哋点样去搵个高我吓，点样样去搭通条线咯？搭通条线就系即系好正啫，去等个天教你做嘢啫嘛。 其实系咪即系随遇而安，顺势而行嗰啲啊？ 系啦，嗱咩叫做遇，咩叫做安，咩叫做顺个势咯吓，嗰啲咯。我哋话即系随心吓。个心系乜嘢嚟？ 个心都搞唔好，冇谂随心啦。 就系咯，即系我要了解个心系点样运作嘅。我哋成日都话要养心啊嘛，吓咩都系由个心出发。 唔系养生，即系养心。 养心，养生嘅基础系养心啊嘛。你个心掂咗，你个健康咪掂咯。呢个系中医嘅基本原理嚟噶嘛。 养心养生啊，咁呢个部分嗱，长哥咧就即系分享咗佢咁多年嘅人生。咁呢人生路入面佢有好多得着，同埋我哋个听众甚至乎我喺度听呢都有好多嘅启发喺当中。系收到，咁呢个时间咧，长哥，而似乎你要食噶咯，食都系你其中一而家个老本行之一。 幸福厨房。 长哥，今日介绍大家食啲咩 啊？ 呢几日咧，我又系忽然间谂起一样嘢咧，我两年冇做过啦，就系、做草饼啊。整咗出嚟咧，个都话好食，屋企啲人 日本嘅草饼， 我哋店里边个都话好食，咁啊，所以今日推荐下。 问清楚先，因为长哥啲食物咧，同未必同我哋想象中一样， 梗系唔系一样啦。哎呀，你提我下个礼拜带嚟请你食。 喂，好 啊，因为咧我而家做紧咧就系呢个礼拜六做私房菜啊嘛，请人食啊嘛吓，咁你嚟食咯嗱。草饼咧好多做法嘅，你需要两样嘢，做呢种做法啦，一个系搅拌机啦， OK， 啊，一个咧就系低温嘅风干机，你用焗炉都得嘅，不过就系你做唔到呢个效果咯。 风干机贵好多，即系如果屋企有焗炉嘅人，一来又多啲啦，同埋个成本 就平啲。焗炉就系，因为做唔到食生板嘛，我哋要求系41度嘛，你啲焗炉一开就百几度噶嘛，系咪？系分别喺度啫，同埋啦个口感唔同嘅。啊，点做咧？好易嘅啫，你搵几种食材就摆落个搅拌机嗰度，你想象下，咁打咗佢变成浆啊。变成好似嗱，你煎 pancake 系咪有一啲粉浆啊？ 系 咁样，然后就铺喺一块牛油纸上边，一个格嗰啲咧，就拎落去焗，即系我哋叫风干啦，吹下佢，咁啊吹一两日咧，咁佢变成就系一大片好薄嘅，好似饼咁啦。你切开佢，剪开佢，咪变成饼干啦，或者变成好似 pancake 咁咯。你睇下你做得有几干啫嘛，好干就变成牛肉干咁咯，咁啊， 即系好薄噶， 系啦，我下次带嚟俾你食啊，咁就系咁做啦。咁你话嗰个浆咧，粉浆咧点做咧？乜都得噶，香蕉啦， 士多啤梨， 即系榴莲都得噶，系咪？ 得噶得噶，嗱香蕉咧，譬如我随便噏几样啦，腰果啦。或者系脆肉瓜啦，红萝卜啦，即系菜啦，你搵啲芥兰叶啊咩嗰啲冚唪唥，总之要打埋佢。总之其实咧，你厨房食剩乜咧，你就摆落去得噶啦。不过咧，你就系搵一啲系硬硬地嘅，譬如系腰果，又系搵啲淋淋地嘅，譬如香蕉或者系木瓜。咁就得噶啦，唔好太多水喎吓。如果西瓜唔掂嘅，因为水多咧，就开个浆咧就系会好太稀嘅，咁样样咯。咁啊，南瓜好好嘅吓。咁搵三四样嘢啦，嗱要调下味咯。调味咧，你谂唔到咧，我教你啊。你落啲甜嘅，落啲咸嘅，落啲酸嘅得噶啦。咸嘅咧，落麦豉油咯，吓面豉酱咯，嗰啲咯吓。酸嘅咧，我会建议落醋啦。你拣一种你中意食嘅醋啦，譬如意大利黑醋啦。 柠檬汁得啦， 柠檬汁得嘅，甜嘅咧你就落无花果，或者即系嗰类啦，或者系提子干，咁唔使落糖嘛，系嘛，咁啊都有啲即系加甜剂可以落嘅，我长哥成日用嘅椰子糖精啊嗰啲咯，即系咁啊，即系有味咯，咁就捞埋晒佢，嗱有时我用椰青肉啦，啊好正噶。或者你有呢几派芒果啦，咁你将佢打埋佢，你煎个 pancake 你就知点做噶。其实你咪煎 pancake 啫嘛， 煎 pancake 系啦，煎咗出嚟咁样，你再 风干 即系用个炉去煎 pancake， 不过风干咗咧，干到好似牛肉干咁干又得，干到好似 pancake 咁又得。 系咁啊，长哥，多谢今日嘅分享，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以上节目。